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你好。 哈，你好啊，李嘉文。 好热啊今日。 哇，劲热啊。 是啊，真的要讲下先。我们现在是1号戒备信号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34度啊，好热好热咁啊。咁啊，我们讲完好热呢，跟住最近成日都会讲啊，因为我们在暑假呢对得小朋友比较多啊。其实应该保持一段距离，我觉得任何人都你日日对住呢就会有啲容易啲睇到佢啲大大小小嘅习惯啊，咁包括应该正常会见到小朋友就係成日用手机。咁基本上又冇得完全唔俾人嘅，係咪？因为依家我搭车又可能会用手机啦，各方面啦咁样。咁你暑假又唔能够完全禁止嘅。咁但我哋今日第一 part 会讨论嘅呢就係讲緊啊，原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就倡议校园应该禁用智能手机，当然係在不同情况下咁样啦。咁因为呢其实佢哋就发表咗个报告啊，咁就话呢喺学校用智能手机嘅时候呢，啲学生可能会分散到即注意力嘅。咁研究呢就横跨咗14个国家或者地区嘅小学至到高等教育嘅情况。咁发现智能手机呢会分散到学生对学习嘅注意力啊。咁睇下你有冇呢个情况咯。我觉得大人都会㗎，若林门。例如就算手机呢只係放喺近距离同埋启动咗个提示功能啊，咁都会足以令到咧，即系大家分心嘅。佢呢一个报告就话会令到学生分心，即系突然间嘟嘟嗰啲咁样咧，系咪？咁另外啦，报告又引用嘅研究话，如果学生一旦分心咧，要重新聚焦学习咧，大约需要20分钟。如果佢真系聚焦翻都好啊，我觉得。但有阵时即系分心就冇噶啦嘛，系咪？都唔知去咗边咁个深度。咁报告又话咧，多项研究就表明啊，学校禁止用手机咧，可以提高到学习成绩。是啦，咁杨立门，你就咁听嚟，你觉得系咪都要全面有啲实行定？其实都系，因为好多国家讲系咁讲啦，到时都系话，不过学校你自己制定规矩啦。咁你点睇？ 系，我就觉得用智能手机呢样嘢都唔应该要一刀切咁样去禁嘅吓。当然要分翻嗰、那个，首先要分翻嗰个学生嘅年龄啦吓。譬如话小学可能要比较严格少少啦，中学应该系可以宽松啲嘅咁。咁亦都系有另外一个层面，就系立法啦，亦或系学校自主啊。学校自主得嚟系咪每班又唔同啊？咁又每级又唔同咧？咁呢一个我都要系觉得系俾翻一个决定权俾翻学校自己去决定，同埋家长自己嘅选择系点样咯？因为据我所知，香港啲学校咧都系各施各法嘅，香港政府就冇禁止嘅。 同埋其实近年即系大家讲紧包括咗数码人民啦，点样将个学习模式咧数码化，你好多方法嘅。例如嗰阵除咗我接触嘅一啲有学习嘅中小学咧，其实有啲中学甚至乎小学老师，第一好多人系读硕士读完，有啲系读埋博士啦，好多咧就自己研发埋个 AR， 点样可以抗争实境喺学校，跟住又喺出边，大家就影完啲相，跟住咧你就可以将个手机咧就摆落咗一个卡纸型，亦都有啲好平嘅，跟住你就已经可以做到有唔同层次嘅，即系丰富咗个学习嘅氛围啊。例如你要介绍唐诗三百首啊，你要介绍一段历史咁样，哦，其实你去翻现场影下相，跟住再摆上去个上堂嘅时候，大家可以用唔同嘅新科技。咁而呢啲咧，其实喺教育城啊，即系教育局啊，佢哋嘅网站都有好多呢啲成功例子嘅。咁我就即刻谂，如果吓，如果真系当然啦，任何人用手机长时间咧，都会有影响嘅，眼都会攰啦，系嘛？咁精神亦都会比较聚焦啦，其他嘢都可能会分心。但系如果一刀切嘅话咧，可能依家即系提倡嘅一啲教学新模式咧，应该都会有几大嘅挑战嘅。 系啊，系啊，因为你好似你咁讲，其实用资讯科技或者新嘅即系啲所谓 gadget 啦吓，即系手机又好，平板电脑咩都好啦，喺教学嘅层面上边咧，已经系好普遍咁样用噶啦吓。咁个问题就系你俾唔俾佢喺 教學之外的情況是用，即是自己就玩啊，或者是小息的時候啊，就用成日用手機啊咁樣。咁因為根據嗰、那個你頭先講嗰個教科文組織嗰個研究咧，就係、是、話除咗令人分心啊，令成績較差咧，仲話係令到不利於即係兒童保持情緒穩定喎，同埋咧就避免上課時候咧有遭網絡欺凌啊等等。 係 啦，咁我又覺得即係、就是、我又覺得比較即係、就是、比較勉牽強少少。 唔係，我諗睇下你嗰部手機係用自己部手機本身係上緊網。你又可以同時間聽電話啦、收短信啦、等等啦，因為譬如而家好多小朋友喺外國翻嚟咧，佢哋成日玩 Snapchat， 跟住咧就已經喺度，誒、哎，我聽我個朋友已經去到邊個國家旅行，呢、這個點？咁如果你咁，你上堂用翻你呢一部手機，咁啊梗係忙啦，係咪？但係如果有啲嘅中小學啊，香港都係噶，其實佢用好多平板電腦，包括咗你點樣嘟個 QR code 啦，跟住你就會可能啊有一啲畫面啊、有啲片段啊等等，其實都好多嘅喎。咁不如我哋揾啲專家一齊同我哋傾下，好唔好啊？電話旁邊咧有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应用资讯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罗陆慧英嘅，系啦，阿罗主任你好， 你好你好， 系你好， 系啊，咁啊都想了解一下啦，因为其实依家净系讲香港啦，香港而家啲中小学唔好讲大学住啦，大学都发展得好快，佢哋咧喺中小学咧推无论系新科技啦，用咗唔同嘅 AR 啦 VR， 好多时都会用到手机噶嘛，咁。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即大家都而家喺度睇緊嗰個報告啦，即當然可以好長篇大論嘅。咁但係佢其中一樣咧講到就係、是要證明到咧，佢真係能夠改善到個 learning outcomes， 即我諗大學就成日講噶啦，改善到提升學習成果成效先得。咁我都想問一下你嘅，大家都係行家，其實而家我哋做所有嘢，淨係寫個課程大綱，中小學都係噶啦，係咪？老师要备课有教案，所有嘢都要学习成果，无端端系唔会俾你摆部智能手机喺度嘅。但系点用，你系咪觉得都应该政府同埋啲学校参考埋呢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一啲建议去做呢？ 首先咧，我觉得要封杀一个工具咧，未必系一个好好嘅即系教育方法嚟嘅。咁首先一个咧就系话。手機是不是一個負面的東西呢？還有什麼叫做學習的成果？還有就現在，因為我想現在的世界呢，我們都不覺得個小孩子他去即是他上學就應該是坐在那裡坐定定聽老師說然之後去做測驗，那個是不是就真的我們最想 學生學到的東西呢？即是你剛才提的例子都是很好的，譬如如果我現在呢是用個手機呢，是他做一個即是當是一個VR 的工具樣，那個是一個 很簡單又很便宜的方法，讓他可以去有一個這樣的體驗。所以就其實給不給他用呢，就其實是應該看那個場景。還有呢，就即我們的研究裡面就發現呢，其實手機和平板呢，那個，因為它那個大小不一樣，它可以做到的事其實不一樣的。那手機呢就比較適宜呢，比較容易就是一些看東西和是一些愛來打遊戲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話一般嘅學習嘅活動咧，咁事實上咧就係平板或者桌面電腦咧係好好多嘅。咁我哋之前都做過咧，就譬如如果嗰啲我哋喺疫情期，其實疫情之前都係噶啦。咁我哋就去我哋做咗個研究，就係等學生嘅數碼能力。咁就即係話佢用唔同嘅工具，佢入唔同嘅場景，佢能唔能夠做到佢即係應該可以做到嘅嘢咧？咁我哋就發現咧，如果啲小朋友喺屋企係只係靠個智能手機先至可以上網，係冇平板或者係啲桌面嘅我哋叫大屏幕嘅工具咧，佢嘅數碼能力咧係明顯低嘅。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哋喺課堂裏邊唔係一個用俾唔俾佢用，而係點樣嘅用，即係我哋其實應該就係喺課堂裏邊俾佢有個經歷，就係話啊，其實我哋呢啲工具咧可以用嚟做到啲咩嘢嘅。佢如果冇呢個機會咧，佢係唔懂得噶嘛。咁而家我哋教育局都已經係即係已經有個有計劃，就係其實每一個同學如果佢係 家境唔得，唔可以自己有一個嘅即係平板之類咧，咁其實佢都可以申請資助咧，係可以有嗰個嘅有資助咧，可以買呢啲工具。咁我反而就覺得我哋係要諗下點樣嘅課堂，譬如話，如果個課堂就算你唔俾個手機去用，咁佢係咪一定聽你講嘢咧？都㗎嘛，係咪？ 你觉得非常之好。呢度我想岔开咧，都希望咧，呢度嘅听众咧，可能好多都系做人爸爸妈妈、老师啊，甚至乎你系同中小学、大学好多合作嘅，因为而家都好多嗰啲科技公司咧，谂咗好多方法，都系同啲中小学管理层同埋老师配合啊。咁所以如果你都有啲意见，譬如系咪好似阿罗太讲话，睇下你点用嘅啫，系嘛？咁你有啲咩建议都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一齐倾下。 阿罗教授，想请教一下咧吓，而家即系禁用，譬如手机或者其他嘅即系电脑产品喺学校嗰个即系范围里边啦吓，咁呢样嘢香港咧就到目前为止就一来肯定系冇即系法例规定啦，二来就系教育局嗰个咧都系一个我谂系指引嚟嘅啫吓，咁啊大部分嘅中小学都系即系跟翻佢自己嗰个政策去对学生有所限制啦。咁你觉得，因为我已经脱离咗即系呢个学教育圈好耐，咁你觉得而家香港嗰个中小学喺呢一方面？佢哋嗰個做法係大致上係咪你覺得係冇問題嘅咧？亦或係需要箍得比較緊少少，或者需要明文規定多少少，亦係點樣咧？你覺得？ 我唔敢講我係知道全香港所有學校嘅情況啦。但係我係知得到咧，好多學校咧，其實啲校長老師係好好有前瞻性咧，係希望自己嘅學生咧係能夠趕得上嗰個數碼世代嘅。咁譬如話而家即係咁當然啦，譬如最近呢排都好多人講嗰個 ChatGPT 啊，或者係嗰個生成人工智能咁樣。咁其實香港嘅學校咧，就已經有好多咧係有喺嗰個，就算小學都有，就係喺個課程裏面咧，或者係一啲課外活動咧，係讓啲學生咧佢去用到一下呢啲工具，佢嘗試去明白乜嘢叫人工智能，同埋佢可能用佢嚟到自己設計一啲嘅 app 啊咁樣。咁呢個都係好嘅，咁我就會覺得即係其實我哋而家應該花多啲嘅精神去諗，就係話你5年、10年之後呢、這個世界會係點嘅咧？咁而家好多人就話啊，咁嗰個 ChatGPT 或者嗰啲人工智能會唔會取代咗我哋咧？咁我哋就應該去，就唔係一個咁負面去諗，而係話而家既然啲機器可以做到一啲，我哋其實都覺得可能好悶、好辛苦、好麻煩嘅嘢。我哋如果同佢一齊合作，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呢？即係佢哋係我哋嘅工具嚟嘅。每一次有新嘅工具出現嘅時候呢，即使話係人嘅能力呢，咩係人嘅能力呢，就應該係更加提升。咁我哋點樣去用到嗰樣嘢，係一個好關鍵嘅位囉。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其實我哋可以同啲同學呢係去提一啲即係問題俾佢諗，亦都俾佢去經歷，咁我覺得嗰個會係好好多囉。 但我都想问呢罗教授，因为都睇返呢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佢除咗即係呼吁全球教育界应该禁止喺校园用智能手机啦，佢嘅理由讲到明呢，即係担心佢哋係会分心啦，造成成绩较差，咁跟住呢就继而可能会令到啲儿童呢即係情绪未必咁稳定。即係當然，另一個就係上課嘅時候會唔會有網絡欺凌嘅情況啦？咁但係以我所知，世界各地都好多嘅政府咧，都相繼做咗唔同程度嘅進一步嘅措施嘅，即係包括咗法國啦、意大利啊、荷蘭啊等等。咁你覺得我哋都係國際城市啊嘛？有啲乜嘢值得參考？有啲乜嘢其實又唔使下下都要跟到外國咁足嘅？即係我哋香港可能有一個比較特別嘅情況。 係，或者喺度咧，我想分享一下我哋一個嘅研究嘅成果嘅。我哋嗰陣時咧就做咗一個研究，就係即係睇嗰啲同學嘅，頭先講咗就嗰個數碼能力啦。咁我一睇嗰個數碼能力咧，同嗰個同學佢應用呢啲嘅電子工具，同埋佢嗰個即係 嗰啲譬如話情緒啊，或者嗰、那個譬如網絡成癮啊，即係嗰個遊戲打機成癮啊咁樣樣嘅關係。咁我就發現咧，如果佢哋係用即係如果佢係用得好多或者係好少用呢啲電子工具嘅話咧，其實佢嗰個嘅數碼能力咧都係低嘅。 嗯，即係過多都唔得嘅。 太多都是不得的，咁其實所謂太多，即係話佢其實佢多數都是打 game 噶啦，啱唔啱？咁所以咁嘅時候咧，其實是幫唔到佢學到好多嘢噶。咁而我哋亦都發現咧，就如果佢個數碼能力越高咧，佢網絡成癮同埋嗰個網即係網絡欺凌嗰個嘅機會咧，係會低嘅。 嗯。 咁仲有一個好特別咧，就係、是、嗱，即係如果佢，即係如果我講兩批人啦，一批咧就係嗰、那個數碼能力高，同埋一批就高數碼能力低啦。咁呢兩批人咧，其實佢點都係咧，就係、是、嗰、那個即係負面嘅嘢咧，都係會係能力低嗰班咧就會遇多啲。咁、但係如果能力低嗰班咧，佢如果係用得越多咧，佢嗰個負面嘅後果咧係越大嘅，但係如果佢嗰個數碼能力高嗰批學生咧，就算佢用得多咧，佢呢方面嗰個成癮啊，同埋嗰個欺凌啊，或者係嗰個負面情緒咧，都係唔會點改變嘅。 嗯 嗯， 咁即是話咧，同學嘅數碼能力咧係一個最重要嘅保護佢嘅方法，而唔係咧。去防止佢去用， 系咁即系要培养即系好嘅或者高嘅即系数码能力，即系同喺学校即系禁唔禁止你即系用手机系冇一个即系直接嘅关系噶咯，即系两件事。 或者倒翻转头讲，就系、是、话、如果我哋做老师嘅或者做家长嘅、如果我哋能够致力于帮我哋嘅同学，我哋嘅仔女是培养他有更好的数码能力呢、我们其实就最对他一个最好的保护来的。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罗教授。咁罗教授咧就系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应用资讯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嘅。咁啊，所有听众啦，如果你对呢一个题目都应该有好多亲身经历噶啦，无论你喺个车道啊，搭紧港铁啊，见到有阵时，哇，有啲人就试过噶嘛，真系见义勇为酷啊！即系见到人哋，哇，净系几岁大都俾部手机个仔喺度打机。跟住試過有啲人就話：哇！你唔咁樣唔得㗎，你會影響個小朋友㗎咁。你有等低嘅情況，你有乜啲咩見解咧？歡迎都可以打嚟咧，1872311 1872311嘅。咁、我哋而家講緊呢個咧，就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啊，即係就建議咧、全球嘅教育界應該咧不同程度啦禁止校園使用智能手機嘅。咁但係我都同意頭先羅教授所講，你與其就咁禁佢，會唔會係令到佢熟悉完之後識得保障自己咧咁樣？咁我哋先聽聽新聞，翻嚟咧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嘅，歡迎大家打嚟發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蔡振荣表示，在下午5:00，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福建南部至广东东部沿岸地区。蔡振荣说，预计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至听朝维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不大。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公布，经持续抢修，专业机构全面安全评估，敏感度口岸听日上午7:00全面恢复入境方向货车通关业务。敏感度口岸今个月9日出现地面沉降，入境客货车通关暂停，今个月19日恢复入境方向客车通关。一名男子涉嫌非法捕捉龟和管有濒危物种被捕， 警方在行动中检获29只怀疑属于不同品种的濒危活龟，估计大约值100,000元。警方和渔护处展开联合行动，今个月19号在被捕男子的大埔寓所检获多只濒危活龟、7只怀疑龟蛋和狩猎工具。警方去年10月接报指有人非法捕捉濒危物种并在社交平台出售，警方和渔护处其后展开联合行动，今个月19号在被捕男子的大埔寓所检获多只濒危活龟、7只怀疑龟蛋和狩猎工具。渔护处说检获的濒危活龟由于来历不明，不排除来自非法来源，当中的大头龟已经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本地以至国际市场已经禁售。北韩领袖金正恩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一同参观北韩武器装备展览，展览展示部分北韩新型武器。北韩官方发布的图片显示，两人行到一批导弹前，并且坐低倾谈。这批导弹已经放上运输车辆，可以流动发射。美联社报道指，当中包括北韩近期试射过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可以触及美国本土。绍伊古和金正恩又在一批北韩从未对外公布的武器前经过。美联社报道指，相信是一批监察和攻击用的无人机。绍伊古是自苏联解体后首位到北韩的俄罗斯国防部长，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到平壤出席韩战停战70周年活动。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5点，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540公里。即是北纬21.5度，东经119.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福建南部沿岸地区。按照现时预测，杜苏芮会在听朝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以东400公里左右掠过，届时杜苏芮亦会登陆福建南部，而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至听朝维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不大。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杜苏芮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华南持续极端酷热，本港今日下午气温普遍上升至35度以上，部分地区气温达38度，而高温亦触发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本港将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明晚至到星期六影响广东沿岸，为该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预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明日市区气温介乎27至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骤雨渐转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高地及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亦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所有工作暑热警告取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 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系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啦，开始有车龙啦，排到去屯门大会堂。提一提大家啦，西九龙嘅海泓道有路陷，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啦，要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去社货区、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话九月会设立照顾者支援专线。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江玉峰， 冇嗰个质素，系咪真系好即时性提供到一啲有效嘅帮助？ 照顾照顾者平台嘅成员黄嘉欣， 希望做得好啲，甚至再广阔啲啦，推荐落去其他啲儿童照顾者或其他啲高危照顾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 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我谂过噶啦，都系你翻去先。 点解啊？件事唔系解决咗啦咩？ 我而家有一个大胆嘅谂法，东北嘅嗰啲技术员工、工程师你都见过啦，将来我要起新钢厂，肯定会需要咁样嘅人才，我想带埋佢哋翻去。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日起，所有物管公司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点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看看你物业聘用的物管公司拿了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你好， 系 啦，我哋继续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大家都要小心啦，要保护自己啦，系咪？咁除咗出面天气有阵时，我哋要留意住我哋身边嘅大朋友啦、小朋友啦，其实有阵时都，除非个地方即系完全，例如某一啲嘅会所。唔俾你用手机听电话都好啦，即系讲电话要行翻出去嘛。但你又见唔到而家啲朋友有阵时都系听电话唔俾啫，继续喺度留言。我开始发觉，你就算有啲高级会所都系有阵时工作见到噶嘛， 留言都唔得噶，有啲 我见到 俾人见到你喺度留言都系唔掂。 系啊，所以 你听个电话，你听音乐都唔得。 系嘛？咁所以大家有阵时系咪有啲规则规管住，咁都要实行到先得噶嘛？ 冇错、啊。 我头先讲样嘢就 系、 是，咁譬如咧，我哋头先就系讲紧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然系去嗰、那个。呼吁都有一个可以反思的地方的，他就呼吁全球的教育界即是应该禁止校园使用智能手机，当然不是完全禁的，即是建议一些什么情况下应该要怎样呢，其实世界各国或者不同的学校都可以想的，所以市民大众如果你对这个议题你自己都有一些看法，欢迎打来1872311 跟我们一起谈一下。杨立门、其实那个报告我们可以讲多一点、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那个报告就提出智能手机已经广泛使用了，成为了超出学校范畴的社会问题、所以呢组织就呼吁各个国家和地区制定明确的目标和原则，确保教育使用的数码技术是有益而且不会损害到学生健康，也不会侵犯私隐和散播网络仇恨。哇，如果讲到很深层次、我们现在要找教育界一起谈一下、是吧、我们现在电话旁边就是有朱志明校长，就是德瑞幼稚园部和小学部的总校长的。朱校长你好。 Hello, 大家好。 你间学校和你以往都出了名的了，走在最前端的嘛，是不是？那我都即刻会想的，如果现在说香港都要 至少一个课堂里面禁手机，咁我諗好多老师嘅一番好意啦，校长喺出面建立好多 connection 啦，又要改过晒喇喎，咁你点睇呢？你其实觉得有限度啊，定係其实咁我哋似外国啦，我哋上堂唔用，我哋可能係落堂先至去 outing 啊，或者係做一啲分享先用，你点睇呢？ 好，非常多謝你這個問題。咁其實呢，你剛才都大概概括睇講分享咗嗰個 report 所建議嘅地方啦。咁如果你再細心睇佢裏面嘅內容呢，其實佢泛指緊個咩情況呢，就係有部分國家佢發現呢，佢哋喺一個即係全球嗰個能力試叫 PISA 啦，嗰個成績呢就 drop 咗。其中一個佢哋嘅觀察呢，就係呢佢哋喺上課小朋友正常學習嘅時候呢，佢攞手機出嚟係使用，即係例如譬如可能玩遊戲機啊，或者喺課堂裏面咧，去做一啲同嗰個學習完全無關嘅，例如甚至乎有啲例子舉到即係佢哋可能喺課堂裏面用社交平台，跟住拍攝老師嘅相啊等等咁樣。咁特別咧係一啲即係人權較為即係重視嘅北歐嘅國家啦。咁佢哋就老師就冇辦法叫個學生攞咗部手機。咁所以咧，即係頭先你睇到入國呢一個嗰、那個即係原文嘅倡議，甚至乎部分北歐國家有啲政府嘅倡議咧，都係話學校係有權利咧去阻止小朋友用手機。咁我哋而家呢度咧就都幾清楚咧，泛指緊就係呢啲同教學冇關，即係譬如你上緊堂，譬如頭先你講當我譬如我自己有信仰喺教會崇拜，見到啲大家聽緊牧師講嘢嘅時候，佢攞出嚟可能喺社交平台呢啲叫做泛指與學習冇關嘅一啲操作咧，就應該係禁止嘅。咁但係至於譬如嗰個份報告啦，成份報告其餘大部分嘅內容咧，都係講緊點樣去即係提升我哋嘅下一代嗰、那個未來嘅競爭力啦，甚至嗰啲叫做 future skills 啦。咁但係一講到 future skills 啦，大家都要理解多一次啦，就又唔係翻去每個人都耷低頭寫 app 先等等所有嘢，而係倒翻轉好簡單嘅啫。從前可能資訊咧就載喺紙筆嗰呢啲載體裏面，咁但係有咗科技咯，咁個資訊佢有佢唔同嘅需求同埋唔同嘅轉化啦。其實重點咧就係嗰份報告講緊啦，就係我哋唔係要睇究竟用紙筆嚟學嘢啊，定用電腦嚟學嘢，呢個並唔係呢份報告想講最重要。最重要就叫做 outcome 啦，即係我哋嘅學習。最終譬如舉個例，以香港我哋八成嘅學習啦，我成日都叫做。都係一種搬字過字嘅，即係譬如光合作用需要學啲咩，咁你就要寫陽光水空氣咁樣。咁其實你上網一 search 啦。咁如果我哋即係個報告都係寫你太過集中於即係呢種搬字過字嘅學習咧，其實咧反而你用乜嘢輸入？其實都唔係太影響啦，咁樣嘅一個睇法咯。 係。不過頭先你講到嗰個即係學習成效咧，你又提到 PISA， 即係呢一個比試啦嚇。咁香港嘅學生咧，不嬲喺 PISA 嘅成績都唔差嘅喎嚇。雖然好似話舊年好似低咗少少咁，但係比起好多嘅地方嘅學生咧，都係好啦嚇。咁但咁你係咪即係可以側面咁樣即係證明得到，其實我哋香港嘅學校，無論中學好、小學都好咧，即係去令到啲學生學到嘢係有好多種方法啦，包括你頭先講紙筆或者加埋一啲即係電子嘅科技等等，係咪嗰個嘅那個度都係差唔都適中咧？係嘛？即係唔會話太過即係俾啲學生用得太多嗰啲手機，因為外國你頭先講啦，即係有好多學校咧，可能係好鬆嘅，即係講人權好高舉人權嗰啲地方啦嚇。咁但係香港咧，嗰啲學校其實都幾嚴嘅喎，管得嚇，即係小學啦都唔准帶翻學校添嘅，中學嗰啲頭要鎖埋啊咁樣嚇。咁其實佢即係嗰個報告提到啲問題，香港其實唔係太尖鋭喎，呢啲問題係咪咧？ 冇錯，正確。頭先你提出嗰啲問題，其實本身香港教育局啦，佢一路都有一個叫做 computer literacy 嗰個使用指引咧，喺度即係引導學校嘅。咁但係都未需要去攞到指引嘅時候，即係我哋香港嘅學校普遍嚟講，我都有信心講到九成九嘅學校，其實我哋都學生仲係非常之尊師重道啦。咁譬如好多學校都有佢自己點樣使用手機嘅 policy 啦，即係譬如以我自己小學部同埋中學部為例啦。咁我因為基於譬如就算我自己都有個十歲仔仔，咁佢真係有翻學放學嗰個時間需要用到個手機去做溝通啦。咁所以我哋自己學校就有個小 locker 喺個房喺個班房裏面嘅，每日小朋友翻到學校，佢就會將個手機就擺落去嗰個小 locker 度啦。咁老師就會喺上第一堂嘅時候就鎖起咗呢個小 locker， 咁跟住到放學咧，老師又會開翻個 locker， 咁讓小朋友攞翻，咁就即係善用翻個科技。咁至於譬如頭先講到啦， 我哋喺香港啦，其實2018年開始，即係我哋嘅政府亦都大力推動啊，即係學生識到嚟咁去用平板電腦啦，去支援佢哋學習嘅。咁譬如平板電腦咧，喺我哋香港嚟講咧，我哋一樣嘢做得我自己都幾有信心，比其他國家做得更加好咧，就係我哋一個平板電腦管理上邊啦。大部分咧，我哋嘅香港嘅學校咧，特別係如果係政府資助嗰啲平板電腦計劃咧，全部都安咗一啲叫做 MDM 嘅 program， 即係叫做 mobile device 嘅 controller 啦。簡單嚟講咧，嗰、那個學生佢用緊一部我哋坊間好似一般我哋見到嘅平板電腦，咁但係咧其實每小朋友上過任何嘅網站啦、所有記錄咧學校都可以即係存取得到啦，甚至乎老師上堂嘅時候，只想停止所有人用所有上網瀏覽器。佢只可以去用老師指定嗰隻 app， 老師都可以輕鬆咁喺自己個平板電腦一撳，咁就可以鎖曬全部嘅電腦啦。咁呢一啲支援亦都可以即係減低咗頭先大家提到即係北歐嗰、那個人權過程去使用電腦嗰個課堂嘅情況。 即係當為一種教學工具啫嘛，係嘛？即係學校即係政府嗰時都係鼓勵學校多啲用一啲即係 IT 即係嘅資訊科技嘅工具去教學噶啦嚇。照計都唔係，嗱，尤其是頭先你講話，即係嗰啲電話要鎖埋。咁如果你話呢個係好嘅，我覺得嚇。咁如果你話完全唔俾佢帶電話翻學咧，反而可能家長都會反對喎，係咪咧？因為家長都要揾到嗰個小朋友先得㗎嘛。係 啊，因為好多人咧，佢放學即係自己行去補習㗎嘛，冇咗個電話點算？所以以我認識咧，都唔少學校就係你放學咪即係俾翻電話你，一係就係你唔好拎出嚟咯。即係如果拎出嚟咪當違規咯咁樣。咁但係當然朱校長都想請教你嘅，因為個報告裏邊都有。咁讲嘅就系报告认为啦，教育公司有阵时会过分夸大电子学习嘅成果同埋所带嚟嘅效益嘅，咁就呼吁教育机构咧唔应该毫无保留咁样拥抱数码科技嘅技术，即系提醒大家唔好忘记以人为本嘅教育方针啦。咁我相信你同埋好多教育界都明噶啦，我哋有好多时咧都好多不同类型嘅公司都同大家去推广推销好多我哋新嘅仪器啊、新嘅产品，你哋都好醒噶啦嘛。咁可唔可以都俾啲 tips 啲学校？有阵时因为有阵时教育局佢可能俾啲建议，又或者已经好多素材啦嘛，建议大家要做多啲数码人民啊等等方式。以你嘅经验咧，点样为之唔好过分用啦？点样可以审视到有啲地方可能真系会夸大？系嗰个 learning outcomes 啊，我哋成日都讲系咪？即系学习成效嘅，你唔知有冇撞过板啦吓？咁你可唔可以又俾啲 tips 我哋咧？ 好，咁我谂两个分享啦。第一个就真系唔好即系盲目咁跟随啦，因为始终大家都明白，特别喺香港啊，嚟紧2024年啦，我哋睇完一步就系、是、始终个人口结构有好大嘅改变啦。咁好多学校咧，即系都出现到会生存啊、招生等等问题。咁有时真系好似你头先咁讲，或者即系都反映到报告讲个嘢，就系、是、大家都可能盲目咁样去，咦？不如我整十只机械人喺门口跳舞先，咁嗰啲机械人识扭扭计识咁样。就希望啲中一啊小朋友能够报读啦、啊、咁样。咁有时的而且确甚至乎可能譬如有某啲公司，咁佢哋话拍咗一条两分钟非常之华丽嘅点样用电脑啊好未来班房啊一啲咁嘅宣传片，即係就期望就学校可以利用拨款啊去购买呢啲产品。咁呢啲都我哋都喺学界里面常见到嘅一啲状态啦。咁就真係不要即係盲目跟风啦，因为始终其实呢份报告写得最好嘅就係我哋应该聚焦于即係个 learning outcome， 即係系唔系教识小朋友写 app 然之后即机械人跳舞就系终极呢？倒返转，即係如果譬如用返联合国，佢其实一路都呢份报告都有讲推动返17个并重目标啦，即係譬如小朋友学写 app，其实终极不是要他识 programming， 倒返转就是让他明白到其实可能有一些人类的永续问题，有些可能社会资源的分配方法其实可以通过科技通过你的创意可以解决的。我觉得即希望学校或者家长可以 focus on 他们最后可以为社会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即纯粹的技术，因为技术很容易就会一代就会转化了样。第二都是即鼓励家长和学校都 focus on 學校有好多種功能嘅，包括即係導人向善啦，教好小朋友啦，培養佢全人成長啦。咁但係都不忘記一樣嘢咧，就係、是、本身學校係需要培養可能係20年之後、30年之後嗰個社會人才。咁所以嘅報告提到嘅 future skills 咧，大家都需要留意翻，就係、是、譬如有一啲現在學校做緊嘅嘢咧，的而且確係過咗時嘅。即係舉個例可能一啲頭先我都講舉過啦，完全搬字過紙背誦嘅方法嘅一啲考試。或者呢啲咁嘅題型，咁其實到佢 二十年之後、三十年之後一定係 AI 做咗噶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即係一路教小朋友基礎知識嘅時候咧，亦都要不忘一啲叫做 future skill 嘅部分啦。咁如果其實你 focus on future skill 嘅話，點樣用電腦都係非常其次噶啦。咁 咯。嗱，嗰個報告都有提到即係網絡欺凌嗰個問題啦。咁我又想知道究竟網絡欺凌同埋你喺學校多用或者少用手機有冇啲咩有咩關係嘅咧？其實， 呢個關係就非常深啦。呢、這個都係點解喺學校真係最好就唔好用自己嘅手機，要用電腦咧，用翻學校提供或者頭先講裝咗 MDMA 手機啦。因為特別係我哋叫做後疫情啦，即係話小朋友佢哋嗰個社交接觸咧，冇話小朋友，大人都係嘅，即係已經係八成可能已經依賴咗嗰、那個。社交媒體嘅方法嘅啦，即係包括一啲淨係得相得幾粒字咁你有人打個 comment 就令你可能即係影響嗰個小朋友嘅情緒，因為佢哋本身嗰個社交嗰個 foundation 唔係好足夠嘅，即係實際上嗰個社交建立，尤其是停咗三年，咁變咗佢哋好依賴就係別人嘅 comment 啦，可能或者人哋一啲對你一張相嘅回應啦，或者甚至乎可能有啲人佢會因為自己 po 咗啲相冇人回應，咁佢都有一啲產生咗一啲心理上生理上嘅一啲反應，特別係即係可能係心智非常未成熟嘅年青人，咁呢啲都係我哋都 highly recommend 學校同埋家長留意翻，即係本身每個社交平台佢都有嗰個歲數年齡限制嘅，咁就一定係跟翻嗰個年齡限制，即係你起碼16歲之後先至可以俾你嘅。 呢個我明白，但係即係呢樣欺凌係幾時都可以進行噶嘛？即係佢唔係一定係喺課堂嘅時段進行噶嘛？除非你唔俾佢屋企即係用電話嘅啫，即係你放咗學佢都係見到呢啲咁樣嘅信息嘅噃，都照樣都係會受到即係嗰個傷害嘅。 係啊，所以呢件事真係非常之嚴重，即係我諗呢個就唔單止係講緊學校以內嘅一個影響，即係可能近日嗰個澳門一個社交平台嘅一個女仔，即係佢都係一啲唔同嘅例子，其實都講緊呢個正正影響成陣年輕人，咁就真係唔係淨係學校一齊可以做到啦，即係要社會要特別係大家媒體啦，點樣去認真去對待呢件事都係重要。 好啊，唔該曬朱校長。咁朱校長咧就係德瑞幼稚園部及小學部總校長。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一个好乖嘅听众咧，听完萧叔叔讲上次讲一个字叫做 violent。violent 个 nt 个音点样可以读得好啲之后咧，佢就问萧叔叔啦，可唔可以讲清楚少少 violent 同 violet 嘅分别？佢话由于好似上次我讲读 violent 嘅时候咧，个字尾系因为个 t 音而读短咗，咁啊听落咧就好似冇咗个 n 音咁样，咁点样可以分翻好啲啦？听清楚啦，有 n 音嘅咧系 violent。跟住急停 ，lin lin lin 有个 n 喺度嘅，同 violet l l l l 咧系冇鼻音嘅，空气唔系从个鼻出嘅，咁所以个分别就系有冇读 n 音嘅分别，听住咯 ，violin violin violin 同埋 violet violet violet l l l 同 lin lin lin 嘅分别。咁啊，希望解答到嗰位非常之乖嘅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我系2023年政坛新秀 Joey。加入了政坛这个大家庭一年半，从自己感兴趣和感受比较深的政治议题，到好像同作为学生的自己没那么大关联的经济议题，我觉得我多了机会留意香港不同的社会议题，而且发表自己的意见。 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文啊，我哋头先咧就同咗教育界啦，系咪？咁就主要倾下咧，就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建议教育界啊，系咪应该要禁止喺学校即系使用智能手机咧？咁咁啊，理由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啦，不如我哋听下听众咯，好嘛？有位黄生嘅，黄生你好， 系你好，李嘉文，杨立文， 系啊，你点睇？ 系，请讲。 系啊，你嘅意见系点啊？咦，佢可能突然之间收唔到啊，不如我讲住先，等翻佢翻嚟。系啦，咁咧其实嗰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报告咧，佢都有讲一啲嘢过杨立门，佢就话咧，而家全球有唔少嘅国家或者地区咧，都已经系咧禁止咗喺校内啊，就系用呢个手机，包括咗原来亚洲比较多，例如呢个新加坡啊，巴加达即系孟加拉， 孟加拉 系啦，咁咧就系话，不过唔系唔俾你学校用。唔俾你課室用啫，係啦。咁啊，法國啊等等都有唔同程度嘅一個禁止嘅咁樣，係啦。咁啊，聽聽黃生先。黃生你好， 係兩位主持好， 係啦。你啊，聽你講法啦，係請講。 係，其實我想講講而家嘅電子科技咧，對我哋傳統嘅教育文化嘅影響。咁我所講嘅傳統教育文化咧，就係我哋嘅書寫。咁我相信而家大家都留意到咧，無論大人好。小朋友好咧，我哋嘅书写能力咧，即使以前写得好靓嘅字咧，都会而家都下降咗嘅。咁而家我哋所讲嘅就系一啲我哋叫键盘书写啦。 系啊， 咁好多朋友根本唔需要写字啦。 系啊， 除非我哋第时嘅考试，我哋唔需要再用 handwriting 呢个方法去答题目啦。其实而家我谂啲改卷员咧都遇到一个好痛苦嘅，就睇唔明啲学生写咩咯。 系系，咁写错咗字都可以自己改噶。 再有冇人知道我哋中文笔迹其实嗰笔画嘅先后次序嘅规矩咧？我谂而家亦都好少人答到我嘅。 小学都严谨噶，黄生。不过中学可能就慢慢唔同啦。 传统嘅书写文化咧，咁呢个就系电子科技对我哋一个影响咯。 系系。 嗯，你就关注到呢样嘢系咪啊？好啊，多谢晒。 咁所以我唔反对用电子科技嘅，但系我哋点样去保存翻我哋嘅电子科技？其实头先啲主持都讲过啦，而家我哋会有机械人跳舞啦，又或者我哋嘅第时我哋会唔会去到我哋嘅学界运动比赛？唔系一个真人去参加，系一个又系一个真人控制一个机械人参加咧。 好啊， 我 多谢晒黄生嘅 嘅 分享吓。 好，呢个系 多谢你。 唔该晒，先听交通消息先，转头翻嚟继续倾。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一啲特别报告啦。跑马地嘅黄泥涌道去摩利臣山道方向，近皇后大道东有坏车阻路，已经清咗场一阵噶啦，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另外，沙田嘅大涌桥路有水务急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围路嘅第四、第五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有坏车，龙尾而家排到去丰盛苑。其他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 系 好危局啊出边， 系啊， 系啊， 好似有啲有少窒息嘅感觉。 系啊，我谂如果喺即系今日全日喺户外要做嘢啊，应该感觉到噶啦。而家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到今日嘅夜晚八点半，依家酷热天气警告嘅。咁啊，另外大家就会通常都。部分即係好多打工仔啦，都會關心，打唔打得成風咧咁。因為我以前嘅工作啊，我自己做記者咧，我其實係唔中意打風嘅。原因唔係淨係係咪都要翻工嘅原因，而係因為好多住喺一啲 唔係咁理想環境啊、低洼地區啊，其實嗰啲人好慘，好慘嘅。即係當然啦，大家唔係做或者唔係住喺呢啲地方，就有得半日休息，得半日休息噶嘛，係咪？即係我好明白嘅。咁但係真係依家個氣温又好翳悶啦，究竟個風又會打成點啦？我哋都係揾專家傾下啦，好嘛？咁啊，請嚟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蔡振榮同你傾下嘅，蔡主任你好。 各位主持人你好， 系啊，由你讲解一下依家嗰个台风个情况系点样咧个发展？ 好啦，最新咧嘅情况就系强台风杜苏芮咧，现时咧就集结喺香港以东大约530公里嘅位置啦。咁我哋预料咧，佢会向西北偏北移动，咁咧就会大致移向福建南部沿岸地区嘅。咁根据我哋现时嘅预测咧，杜苏芮咧就会喺听朝早最接近本港噶，喺本港以东咧400公里左右掠过。 嗯 咁屆時咧，杜蘇芮亦都會同時咧登陸福建南部。咁咧登陸咗之後咧，佢就會移入內陸，並且逐漸減弱噶啦。咁信號方面咧，我哋預料一號戒備信號咧就會喺今晚至到聽朝早維持，而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嘅機會咧就唔大噶。 即系大家都要准备定，继续听日努力加油翻工。 即系话唔好期望听日系唔使翻工噶，系嘛？咁其實呢個風咧香港今年都唔算打好多風啦嚇，蘇主任。咁但係就熱就真係即係好熱啦。咁而家呢兩日嘅熱係咪即係直接係因為呢個颱風啊？抑或係都係因為譬如話而家歐洲我哋見到都好熱好熱啦，係咪一個係全球性嘅問題啊？抑或係特別係呢個颱風引致到咁熱咧？ 嗱呢幾日咧就真係啊，主持人話齋咧就係同個風有關㗎。咁其實咧我哋點解即係尋日啦都好熱啦，今日啊仲熱啦，就持續極端酷熱。咁主要咧就係受到呢個風杜蘇芮嗰個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咁我可以解多少少啦，因為就可能下沉氣流。咁其實咧就一個風咧，其實一個低氣壓嘅區嚟㗎嘛。咁其實咧理論上啲氣流咧就會由外邊咧就即係會慢慢流向中心，咁流向中心嘅時候咧，佢就其實冇位向走噶，佢就係會有啲好猛烈嘅上升氣流。咁如果知道就係啲我哋有啲好猛烈嘅上升氣流，就會形成雲啦，形成啲對流啦。咁啲氣流上升咗之後咧，其實去到差唔多去到對流層頂嗰陣咧，其實佢又唔會向上再升嘅咯，因為佢再高層嗰個大氣咧，其實都穩定。咁佢冇，如果聚曬喺中間向上冇得走咧，其實佢就會向外散翻出嚟。咁散到某一個位咧，你好似一個抽氣扇咁啊！你覺得就抽上去，跟住咧就散翻出嚟嗰陣咧，咁佢總會有個位置就會下沉噶嘛。咁呢個就係嗰個下沉氣流啦。咁當然呢個下沉氣流咧就一定唔會好近個風啦。咁一定喺個風嘅外圍嘅。咁第二樣嘢就係氣流下沉咧，就會嗱氣流向上咧就會有雲。有對流有雨啦，咁氣流下沉咧，就啲天氣好好嘅，因為佢不利呢啲對流發展。咁咧就通常咧呢啲我哋俾呢啲熱帶船嘅下沉氣流影響之下咧，我哋就好多時候咧個天氣就唔錯嘅，但咧就好悶熱，咁就好似呢幾日嘅天氣咁啦，就好翳焗嘅。咁啊，今日其實都係啊，其實下晝咧氣温咧即係普遍啊，差不多全港都升到35度以上噶啦。咁同部分地區好似上水啊、元朗。黄大仙赤柱咧38度，咁而我哋天文台今日嗰个气温咧系36.1度咧，亦都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亦都呢个36.1度咧系有纪录以嚟7月份嗰个最高气温嚟。 咁预计未来去到8月、9月嘅夏季咧，系咪都会持续破晒纪录高温？依家嘅趋势系点咧？ 嗱，头先主人另一个方面讲咧，就系啲气候嘅嘢啦。呢两日嘅即系我哋讲咧，就系天气咧就系每日有啲唔同嘅。咁但系咧，氣候嘅嘢咧就係一個長期嘅平均趨勢。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我哋全球嗰個氣温係全球暖化。咁講緊呢個全球暖化就係講緊嗰個平均嗰個趨勢係一路上升嘅。咁所以咧就喺呢個全球暖化同埋呢個本地都市化嘅影響之下咧，其實出現呢啲破紀錄高温或者暖嘅機會咧係比以前高，即係佢都會低嘅有機會。但係你諗下，如果成個平均線係平均高咗，雖然佢日同日之間有起伏咧。咁佢破高温記錄嗰個機會係比較高。咁而講翻即係香港，如果7月到9月啦，我哋都會有一個季度嗰個預報嘅。咁我哋預測咧就係即係個氣温咧出現，即係呢個講緊係個平均氣温啦。咁係正常至到偏高嘅情況咧係比較高嘅。咁所以即係大家可以即係有個心理準備，就係可能即係而家7月啦，咁啊8月、9月啦，嗰個平均氣温都會高。咁所以即係有機會破紀錄嘅高温嘅機會咧，亦都係比較高嘅。 我就想追问翻少少技术性啦，下沉气流啦，嗱咁个下沉气流下沉咯，咁但系点解会令到个气温会顿即系会热得咁犀利咧？系咪因为冇风咧？ 系啦，下沉气流咧就嗱。其實就有少少啲物理嘅學嘅，就係、其實呢氣空氣喺下沉咧，其實本身一下沉嗰啲空氣咧，其實個氣温基本上都會上升。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呢個下沉氣流咧，就係、會好好啲啊嘛。咁同埋啲風又比較弱，咁咧就長期一個好充足嘅日照咧，咁就令到啲氣温上升啦。咁另一方面咧，就都有原因嘅，就係咧嗱，而家個風咧，如果你想象就係喺我哋嘅東邊啦。咁、那個風嗰個轉嗰個流長咧，其實係逆時針轉嘅。咁、所以咧，當個風喺我哋香港嘅東邊咧，其實香港一北，即係普遍嚟講咧，應該係吹啲一啲嘅北風或者係西北風。咁咧嗱，落啲北風或者西北風咧，其實喺內陸度嚟嘅。咁內陸一樣咁好天噶嘛。其實你都知道，如果落地曬即係熱咗咧，其實佢好熱，可能去到仲高過38度、39度。咁咧，佢啲咁熱嘅嘢咧。就會經呢啲好弱嘅北風、或者好弱嘅西北風咧、就吹嚟香港。咁、所以咧，呢啲通常我哋啲破紀錄嘅高温啊，或者啲咁嘅打風前啲翳嘅情況咧，就係、是、即係有幾個原因啦，下沉氣流啦，又或者啲一啲好弱嘅西至到西北風咧，就會形成。 同埋咧睇翻啲資料咧，都話而家全球多個國家都受到咧極端天氣嘅影響嘅。咁世界氣象組織咧都有宣布過，即係熱帶太平洋地區咧七年嚟第一次咧形成咗厄爾尼諾嘅條件。咁佢哋就話預計今後全球大部分地區氣温會進一步上升，甚至乎可能咧會喺五年之內出現破紀錄嘅高温。咁我哋係咪都要有需要預咗就係唔係淨係得香港嘅？其實全球都好多嘅地方嗰、那個情況都會咁嚴重， 係其實係噶，即係因為其實講緊香港係一個城市啦，一個地方。其實呢啲即係大氣嘅現象或者成個氣候變化係講緊全球嘅。咁其實講緊氣候變，即係全球暖化，我講緊個平均，頭先講緊個平均氣温上升，就唔係淨止香港嘅，其實全世界都錄到呢個平均嘅氣温個上升嘅趨勢。咁所以一頭先我所講啦，一個平均氣温上升咧，其實你好容易日同日之間雖然有啲起伏啦，咁佢破紀錄嗰個機會就會高好多。咁所以就都大家都可能聽多咗就是、啊邊度有啲熱浪啊，或者其實去香港都係㗎。其實上年去年香港以前可能好少即係、天文台總部啦，講緊係超過35度。咁但係去年咧就可能一年即係之前都係幾日啊，咁但係去年咧就15日，咁樣破曬記錄。咁即係呢啲嗱，當然啦，呢、這個記錄就係有啲即係每日即係、每年同每年之間嘅一啲嘅起伏啦。咁但係呢個一定係同呢個。即係成個平均嘅氣温上升有關，而令到機會多咗嘅。 嗱，係啦，咁即係預計八九月都會係咁熱啦。咁係咪即係預計嚟緊嗰幾年都會係咁樣咧？你覺得？ 其實成個全球暖化咧，即係個平均數就即係我哋講平均數就唔係講緊每一年嘅，就講緊可能長期，可能十年平均或者30年平均，佢一路上嘅。咁當然我就唔可以話下年一定熱，一路繼續熱落去，因為年同年之間咧。會有啲起伏嘅，咁但係整體嗰個趨勢咧，就真係無可即係避免地咧，一定係向上嘅。 同埋最近權威學術期刊成日都聽㗎啦，自然 science 咁啦，咁都發表過呢一個研究嘅，就分析咗佢哋歐盟統計嘅死亡率數據庫啊，咁就估計咧，即係單係幾個月間就超過60,000多人係死於同高温相關嘅疾病咁樣。咁香港以往都有陣時候你諗好多人都係住劏房啊一啲比較擠迫嘅地方啦，你哋都有陣時候會發出一啲嘅提醒嘅，咁呢啲可能會繼續。高温的情况之下，天文台你们这边有什么提醒可以令到市民可以多些关注一下呢？ 其实呢我们今年呢就即、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即、就是、高温那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的。我们就即、就是有一个酷热的天气警告啦。咁但係酷熱天氣警告都即係平時好一個酷熱嘅警告啦。咁但係咧，今年如果大家留意咧，我哋用嗰個名詞咧就叫極端酷熱，係啦，即係其實今年即係我哋新增嘅，因為咧我哋覺得呢些成個嗰、那個即係多咗啊，同埋咧我哋要即係話俾市民知，哦，今次係熱，但係咧今次係一個極端嘅酷熱。咁咧啲市民就會知道，即係佢會提高警惕啦。咁我哋都係第二樣嘢咧，就係即係持續嗰個熱，亦都係好影響即係。特別即係 長者啊，或者啲長期病患者嘅一啲健康嘅，咁我哋咧都會即係發呢啲警告啦，咁亦都有啲嘅預防措施嘅，譬如話即係大家要多補充水分啊，做足一啲嘅防暑措施啊，一定要關心身邊嘅人啊，即係有啲長期病患者或者老人家，你睇下佢即係會唔會需要幫助啊？同埋當然啦，有啲就唔好做劇烈運動啊，或者即係唔好長期喺個即係户外度即係俾個太陽曬住，一定要唞涼啊！咁呢啲即係我哋都係會係提醒市民嘅。 嗯，會唔會去到一個地步係即係某個温度升到去嘅時候，係直情係唔適合喺户外工作嘅咧？完全即係連休息都唔夠嘅，即係一段小短嘅時間休息都唔夠，係直情係停止工作嘅咧。 咁啦，我哋即係出一個即係呢啲咁嘅極端酷熱啦，或者一啲嘅極端酷熱警告啦，咁係即係要提醒市民提防即係中暑曬傷。咁咧都係當然啦，而家越嚟嘅氣温咧越犀利，即係我頭先都講啦，有啲即係今日普遍35度，有啲地區係38度添。咁所以即係無可避免地，如果一啲比較高嘅氣温咧，大家即係一定要做好呢啲咁嘅防即係防暑措施啊，一定要即係多啲飲水啊，千祈就唔好即係户外暴曬咁耐啊，一定要注意時刻注意自己嘅身體情況。 嗯，好啊，唔該曬你，係啦，蔡振榮係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啊，楊立滿啊，我哋頭先講咧，包括咗權威自然期刊啊，佢都講啦，即係舊年五月底至九月初期間，有超過60,000+人係死於同高温相關嘅疾病嘅。咁所以咧，除咗我哋要即係關心身邊嘅人之外咧，除咗熱，另外嗰個空氣質素都好麻麻地啊，係嘛？咁所以譬如我哋咧，一陣間都可以同咧環保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空氣科學及评估模型嘅李以迪倾下啦，系啦，咁啊，李主任你好， 系你好， 系啦，我谂一般咧，我哋成日一般嘅朋友就系、是，天气好翳焗啊，跟住有阵时就听下环保署嘅空气污染指数有啲咩提醒咁样啦。咁依家我哋嘅情况系咪变咗好多区都嗰、那个空气质素都麻麻地咧？ 我谂主要呢几日咧就系、系受到个台风嘅影响啦。咁就頭先天文台嘅同事都有講到啦，就係話個颱風嘅外圍嘅下沉氣流嘅影響啦。咁其實就除咗會帶嚟翳熱天氣之外呢，亦都會令到珠江三角洲一帶呢其實有啲好微弱，即係個風勢係好弱嘅。咁同埋呢本身係有一啲喺珠江三角洲之內嘅一啲污染物咧，就唔能夠好好咁擴散到。咁、同時間咧，因為由於係咁好陽光啦，又咁翳熱啦，咁裡面有一啲光化學嘅作用喺陽光之下會產生咗，咁就又擴散唔到，咁所以咧就會變成喺香港嗰度咧就會經歷到有一個即係、就是、比較高嘅一個空氣污染嘅事故啦。 嗯，即係都係直接同個颱風都有關係咯，嗬！即係呢個高原發粒子，因為吹唔散嘅，係咪？ 因為一般嚟講，其實夏季就我哋香港就會受到即係譬如係南邊或者西南邊嘅風，咁係嚟自海邊嘅，咁就所以其實就佢哋會比較個污染物比較低啲嘅。咁但係喺颱風嘅情況之下咧，頭先天文台同事都有講到啦，就係吹西風、西北風嗰邊嚟。咁就會係比較多嘅污染物會帶嚟或者聚積咗咯。咁就我諗呢個夏季情況就係話，即係而家呢幾日係講緊係有颱風影響。 咁喺內地吹過嚟嗰啲空氣係即係多啲液化粒子係嘛？即係嗰個污染程度係比較高少少嘅係嘛？嗱呢一個情況會唔會 可以講話係珠江口會聚積咗一啲？一啲污染物啦，即係 係咪因為當地嗰啲即係工業嘅活動引致到，因為發電嘅活動等等。 我哋可以講就話，而家一個即係我睇啲比較短距離嘅傳輸咧，即係比較影響香港，就是、珠江口一帶。咁嗰一帶就即係河口嚟噶嘛。咁就其實係由於嗰個嘅翳熱天氣嘅影響，咁就造成有呢個光化學嘅反應，會產生一啲即係我哋所講，譬如其中一個空氣質素指標的污染物臭氧咁形成咗，又或者另外一樣嘢，就話佢裡面都有一啲微細懸浮粒子形成咗，咁、就會影響到香港咯。 咁有啲咩嘅健康信息咧？即係透過你可以提醒一下啲市民大眾，例如有邊啲群組都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哋同衛生署嘅衛生防護中心咧，其實都有 即係有一啲健康建議俾到一般嘅市民嘅，即係譬如喺我哋見到啦，譬如好似琴日咁啦，有好多個我哋18個空氣污染空氣質素監測站裏面咧，其中有9個都達到一個嚴重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嘅指標嘅。咁我哋喺呢啲咁嘅情況，譬如話到甚高或者嚴重水平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建議咧兒童啦、長者啦，或者係心臟病或者有呼吸道呼吸疾病的患者应该尽量减少或者避免一些体力消耗或者在户外的活动。而一般市民其实我们 都建议他们是减少户外和体力消耗活动的，因为这个就是说因为空气质素没那么好，他们即是会是我们觉得就尤其是在路边，因为路边那个的空氣污染情況就稍稍比一般的空氣污染空氣監測站就會比較高一啲咁。 現在政府嚟講有極端即係高温嘅時候或者係好高温嘅時候，就有一啲叫啲工人，尤其是户外嘅工人停工嘅一啲安排啦。咁空氣污染方面，你覺得係咪唔需要有呢個咁樣嘅機制啊？係 咪？我諗我哋個建議就係話。其實對於空氣污染對於不同人或者不同群組的嗰個嘅影響咧，其實就有啲分別嘅。咁好難即係一概而論。咁所以我哋即係都會經過我哋同衛生署嘅研究過之後咧，都建議咧就話，如果有疑問或者係覺得有身體不適嘅話咧，其實就應該盡快諮詢一啲醫護人員嘅意見咯，或者參考翻。衛生防護中心建的網頁上面就可以攞多啲有關就話喺唔同嘅空氣污染狀況之下嘅一啲健康建議。 好啊，唔該曬，麻煩曬李以迪嘅。李以迪咧係環保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啊，即係我諗咧，依家無論係天氣比較危局啦，你諗下依家係就嚟，而家6:59系啦，咁啊，依家都去到33度啊，系咁，所以咧，各位听众咧，如果你近日喺天热之下，你有啲咩感受？特别系即系不同啦，即系基层又好，即系不同嘅阶层嘅市民，你用啲咩方法去缓解你嘅对于呢个咁嘅天气嘅影响咧？都欢迎咧你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一阵间咧，我哋会揾嚟一啲工会嘅朋友啦，同埋揾嚟一啲学者啦。去讲下面对一个酷热天气咧，我哋其实有啲咩嘅应对方式咧，咁可以保障到自己，亦都可以留意到你身边嘅人，即系唔系净系冻啊嘛，以往冻就话你留意一下有冇啲公公婆婆即系唔舒服啊，亦都。其實都幾辛苦嘅，係啦。咁究竟有啲咩方法，有啲咩你打工嘅時候要留意咧？我哋聽個新聞先，轉頭翻嚟再傾。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 现 在已经7:11了， 还 是很热。现在是33度，你想想已经七点几了。跟着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限时间继续至到今晚的8:30，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 其实真是咁夜都33度，我的印象中在香港生活的几十年其实都好像未见过。 那你怎么都资深过我一点，资 深 是资深 我 来 不 多。但是我们都要想想我哋而家喺个电台度都仲叫有冷气啊，系嘛？咁啊，有啲地方咧，其实有啲人户外工作啦，或者有啲个居住环境唔理想啦，其实都好辛苦嘅，系咪？咁啊，不如我哋揾嚟不同嘅关注各方啦，一齐倾下先。我哋咧有中大未来城市研究所荣誉副研究员刘嘉伦嘅，阿刘嘉伦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系啊，嗱，头先咧，杨立门就讲一条问题嘅，就好热，佢夜晚都咁热，就好少都经历过嘅。其实系咪真系要比较留意呢一样嘢？以前真系唔系咁样嘅。 系啊，其实热夜啦，即系我哋成日话热夜就会喺近呢几年咧就出现得比较频繁。 同埋最緊要嘅係即多咗意外啦，就係、是、個出現嘅時間係早咗，同埋最緊要係遲咗去消，即係去到十月啦，都仲有出現呢個熱液嘅情況。咁所以變咗我哋嗰個經歷酷熱天氣嘅話，除咗日間話會暴曬之外，其實夜間積聚咗熱力咧，都依然係維持喺個城市裏面，而一段幾長嘅時間。 其實係有咩邊幾個因素係導致到有呢個咁嘅現象咧？ 當然第一就是氣候變化啦，我們的全球的平均溫度都是不斷升高啦。其次在香港這個環境底下呢，我們的高密度城市環境呢都是一個令到熱力積聚在我們城市內部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啦。 但是我們高密度都很多年了啦，即是為什麼特別這幾年特別犀利呢？ 當然啦，我哋嗰個高密度城市環境就好多年。咁但係當然近年，或者可能講緊過去嘅十年八年啦，我哋出現得比較多一啲比較又高又密嘅情況。咁令到咧，我哋嘅熱力喺我哋譬如舉個例喺街道上邊啊，喺呢一個咁樣嘅層面咧，我哋嘅熱力係放唔到出去。咁變咗咧，久而久之就慢慢累積咗喺個城市入邊。而尤其是係咧，呢啲咁樣嘅熱力咧，我哋其實天文台可能未必探測得到嘅，因為好多時候嘅嗰啲氣象站啦，都係喺一啲比較空曠嘅地方，譬如舉個例喺天文台總部嘅話，雖然佢都係喺尖沙咀，咁但係佢都係喺身處一個比較空曠少少、比較多綠化環境。咁考慮到我哋城市環境入邊冇咁多綠化環境嘅話咧，其實嗰個温度可能會再比起天文台探測到嘅更加高咯。 不過其實政府喺譬如城市規劃方面，對嗰啲所謂通風效應係要求已經高咗好多噶咯喎，即係嗰啲樓新建嗰啲咧，尤其是嚇，係咪都未足夠咧？你覺得？即係個效果唔係咁好 效果就要即係好取決於佢嗰、那個個別嘅地方啦，嗰個成效係點樣啦。咁當然通風係有即係多咗著墨嘅喺政策上面啦，喺個規劃上面係多咗著墨嘅。但係另一方面就係講緊個城市綠化咧，我哋其實就可以再做得更加好。 綠化因為會有幫助咯，可綠化 係啊，因為綠化植物係可以我話帶嚟譬如遮陰啦，第一啦，第二就係佢哋嘅嗰個蒸發啊、蒸騰嘅效應係可以幫我哋帶走我哋城市裡面嘅熱力嘅。 但係咧，我都想你能夠提醒到市民大眾，因為你哋嘅研究都有講過咧，夜熱咧比日間酷熱嘅殺傷力咧可能會更加大嘅。呢方面個嚴重性係點樣嘅？ 是啊，我哋過去嘅研究其實指出咧，嗰、那個死亡風險咧，熱夜嚟講啦，你單單熱夜咧，比起日酷熱日咧，或者比起嗰一般嘅情況啦，其實都會高達個2-3%。咁如果係連續出現嘅熱夜嘅話咧，其實係譬如舉個例啦，我哋嘅研究個結果就係話，連續五日嘅酷熱天氣啦，即係熱夜啦，其實嗰個死亡風險係比起一般嘅情況係多6%左右嘅。 點解咧？嚇？ 咁因為這個可能嘅原因就係第一啦，嗰、那個熱力我哋日間，譬如好以往即係講緊，如果我哋同翻60年代或者70年代比較，當時嘅都會出日間都會出現啲比較熱嘅天氣嘅。但係如果你比較翻個熱夜嘅數字咧，其實當時嘅熱夜基本上唔存在嘅，因為夜間我哋嗰個城市環境冇咁密集啦，所以夜間嗰個嘅熱力可以釋放到出去。而某程度上對於人體嚟講咧，其實我哋有一個休息嘅空間，咁但係如果去翻今時今日嘅話咧，我哋可能就係、是夜間，我哋日間吸收到嘅熱力，我哋人體其實都會吸收熱力嘅。但係喺夜間嘅時候 都散唔去啦。 係啊，散唔去嘅時候，咁變咗導致到就係可能一啲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啦，譬如可能身體比較差嘅，譬如可能老人家啊，甚或係一啲行動不便嘅人士咧，其實佢哋可能會誘發一啲其他嘅健康風險，即係未必係話一定同個高温有關係，但係呢個高温有機會係誘發到一啲其他嘅健康嘅疾病啊等等啦。 咁會唔會咧？夜熱令到即係當然我哋估到啦，即係令基層市民會更加艱難嘅嘛。佢哋主要會面對啲咩問題咧？啲咩提醒佢哋？如果喺邊方面你都察覺到，即係除咗熱啊嚇，即係要特別留意咧。 當然除了熱之外呢，其實影響到即我們過往的研究，除了是探即去研究過死亡風險以外呢，其實我們對於他們的生活習慣呢都做過相關的研究。我們發現呢，譬如舉個例，用老人家來做例子，他們在酷熱天氣的話呢，他們是傾向不出街的，他們會留在家可能一段長時間的。那如果譬如我如果舉個例，我兩個星期或者可能兩三個星期都是這樣的話，咁其實對於佢哋嘅日常嘅生活作息咧，有好大嘅影響嘅。咁再者就係喺屋企入面嘅話，都未必係話可以令到你 涼啲嘅，因為有陣時個室內環境如果係唔通風啊，或者個氣温真係太高嘅時候咧，其實佢室內嘅都會有都有有翻咁上下熱咯。咁所以其實佢哋要我認為係市民或者可能老人家啦，或者可能一啲其他比較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其實要注意就係自身嘅嗰個降温。譬如有陣時會用濕毛巾抹身啊，可以嘅話就沖涼啊，或者令到屋企嘅環境唔會有太多即係會產生熱力嘅情況咯。 嗯，咁你覺得而家暫時嚟講政府嗰、那個做法有冇可以改善嘅地方㗎？抑或係已經足夠啦？因為酷熱天氣警告即係起咧就會開放嗰啲避暑中心啦。咁你覺得咁樣足夠未咧？ 當然啦，有避暑，而家有臨時避暑中心啦，當然係一個好好嘅措施啦。咁但係我睇翻個臨時避暑中心嘅個數量啦，其實可能維持到可能18區每區可能有一最多兩個嘅避暑中心。咁但係其實我哋嗰個城市環境都幾密集，同埋都幾都話大唔大啦，或者唔使啦。變咗一區可能得一個兩個避暑中心嘅，可能未必足夠用户。即係好多人，如果萬一好多人都需要去尋求幫協助嘅時候，可能未必足夠咯。 係。 嗯，咁你譬如咧，我哋基层啦，有阵时一啲唔系好通风嘅地方，嗱，劏房啦、天台屋，有阵时系铁皮屋嚟噶嘛，咁有啲即系劏房咧，基层佢一系就未必会负担到冷气电费啦，即系未必个个好似即系某啲以前嘅即系政府官员佢自己唔中意开冷气啫，即系好多真系抵受唔到噶嘛，即系夜热或者佢有啲咩方法可以降低佢哋居所嘅温度，又或者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你觉得又或者政府可以点样改善即系城市个？熱嘅環境，因為我哋頭先聽天文台嘅同事都講啦，嚟緊呢幾年只會全球越嚟越熱嘅啫。 係啊，嗱，譬如如果係講緊啲基層嘅市民啦，係劏，尤其以劏房為做例子啦，其實通風盡可能係真係可以開，希望可以開到窗啦。但如果萬一唔得嘅話咧，就盡量喺室內可以做到一個對流嘅空間，即係譬如舉個例，可能有兩三把細嘅風扇，令到間屋嘅空氣流通。因為點解空氣流通可以幫到呢？就係我哋人體散發出嚟嘅熱力咧，其實會積聚咗喺我哋嘅皮膚表面嘅。咁我哋有空氣嘅流通嘅話咧，其實可以幫助我哋將啲熱力帶走，咁令到我哋嘅身體先可以繼續去釋放熱力咁樣啦，而唔會話積聚喺身體嘅內部，因為積聚喺身體內部先會對健康造成一個比較大嘅風險咯。咁其次嘅就係要集中就係身體降温啦，頭先有講過啦，其實原理都係一樣嘅，就係將我哋身體嘅身體裡面的熱力或者皮膚上面 的熱力呢盡量去越快地帶走，令到它沒有積聚。 我也都留意到有個權威的學術期刊自然就說研究之後就發現到這個是可能是歐洲的數字，就是說年長的女性 是特別是風險特別高的，為什麼呢？ 這個有同嗰個身體嘅構造有關係嘅，因為女性一般嚟講啦嚇，比男性咧係嘅脂肪比例會比較多啲，咁變咗即係想象一下，好似著多咗件衫咁。咁當然呢個係一個一般嘅情況啦。咁所以就會係女性嘅嗰個健康風險啦，會係比較高啲。至於長者嘅話咧，就好多時候就可能佢嘅長期病患啦，因為高温會有機會誘發到一啲嘅長期嘅疾病啊咁樣樣。咁我哋其實之後做嘅研究，除咗話嗰個所謂死亡風險之外咧，其實講緊入院啦，或者去尋求協助嘅嗰個嘅數字咧，其實都有類似咁樣嘅一個趨勢嘅。咁即係話反映出就係呢個熱嘢唔係話淨係會好似通俗啲，好似熱，唔係話淨係會熱死人，而係佢會令到我哋日常生活已經受到影響，令到我哋會有一啲更早出現嘅健康風險。 OK， 好啊，唔該曬，咁啊，多謝曬劉嘉麟咧，為我哋做咗提醒啊。劉嘉麟咧係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榮譽副研究員嘅。 一同见证国家队及香港队的奋斗时刻。 港台体坛一二三在7月28号至8月8号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期间，同你 追踪世界运。 港台体坛一二三， 梁礼勤、叶蕴仪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刚才都听了很多呢杨立门、啊 嗯、 不同的、学者啦、专家啦、天文台啦、环保处啦都互相提醒的、其实现在只会越来越热，大家会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呢？即我想一般人以前細個嚇，成日都聽老人家夜晚咧冇咁熱噶啦，唔好嘈生曬啦，心靜自然涼。但係當然咧，而家唔同啦嘛，我哋多咗數據都知道，原來咧個殺傷力都大嘅。有陣時唔清楚知道點樣可以梳理到啊，點樣可以涼爽啲，有啲咩方法咧，可能會影響到身體健康。尤其是如果真係要戶外工作嗰啲，係嘛？ 冇錯，係即係而家夜晚都冇喘息嘅機會嚇，即係日頭已經熱到熱咗成日啦，夜晚都繼續熱，即係我想这个对人的健康风险是提升很多。 是的，那我们当然要听一下即是不同界别怎样可以提醒我们给你贴士。那现在呢就是有工联会职安健协会副主席叶伟明的。叶先生你好。 你好啊， 梁 先生，你好。 咁我都想了解一下嘅。嗱，劳工处咧今年年中嘅时候咧就开始推行咗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同埋新增咗咧工作暑热警告嘅。咁目的当然系俾雇主同埋啲工友咧因应个暑热嘅变化安排，点样嘅工作啊、休息啊咁样。咁其实你哋都做咗啲调查嘅。其实一般嘅工友知唔知道佢点样保障自己，同埋有阵时咧都访问过嘅。咁有啲都话有阵时如果真系做一阵又停翻落嚟，就唔系个个环境都做到嘅。呢方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啊，其实咧大部分咧都啲工友都听过呢、这个即係暑熱指數呢個嘅，即係我哋就喺我哋頭咧俾咗成八成嘅人都有聽過。咁、但係咧，真係都有大概接近一半嘅人咧，就覺得即係公司係冇跟住呢個暑熱指引咧，就即係停工或者安排休息時間俾佢哋嘅。我哋嘅調查裏邊 嚇。即係佢好多僱主都即係你有你即係警告，就冇俾嗰度嗰啲員工咧係即係休息嘅，係咪啊？咁呢 一 個一半啊， 哇，都好多 個比率好多。咁佢哋會有啲咩行動咧？即係啲工友會唔會話即係投訴啊，或者點樣？ 咁有啲工友都會有投訴嘅，或者有啲工友都會問下我哋會點，我哋都會同翻一啲公司傾下啦，咁樣。咁我哋都明白到，咁因為咧，即係實際上係有一啲行業可能開緊工嘅時候咧，做緊嘅時候咧，有啲唔可以即刻停咁 啊，係 啊，就唔可以即刻停嘅。咁、所以啲度都明白，但我哋都盡量都希望下啊，喺而家個天氣咁熱嘅情況下面咧，即係一啲公司喺去安排佢哋嘅工作嘅時候咧，就係盡量都係避開一啲比較炎熱嘅時段啦，中午嗰度。咁咧就都可以令到即係大家都可以攞翻一個平衡咯。 咁有冇啲個別行業或者個別嘅崗位咧，佢哋自己就係調節咗一啲工作模式噶啦，去應對呢個暑熱嘅情況咧？ 嗱，我哋所知道而家好似建造業商會好似提早做咗一個即係佢自己做一個建議出嚟嘅，就即係針對翻呢樣嘢。咁我哋都知道咧，有部分嘅，譬如有啲清潔啊，即係保安嗰啲咧，佢有時就會安排嗰、那個即係中午嗰段時段咧，就係、是、盡量就安排只要我哋嘅工友休息咯。盡量嗰段即係除非一啲特別嘅情況下面咧。先至係即係要開工咧。如果唔係就都係中午啊比較熱嗰段時段咧，就唔係做嘢唔做嘢住咯。 即係有啲僱主就真係未必能夠安排到休息啦。咁但係其他即係可以減輕嗰個暑熱嘅一啲措施，係咪都有做咧？佢哋譬如話即係提供翻啲即係清涼啲嘅水啊，或者啲遮陰啊，咁即係佢係有冇做到其他嘅功夫咧？ 我哋嘅調查裏面咧，即係話有即係提供呢啲嘅器材嘅人咧，都係大概五成半左右嘅公司話嘅工友話五成半嘅啫，都係咁就成都有成接近四成半嘅工友都話公司冇提供到嘅，都係佢哋自己去攞揾一啲器材啊，或者揾一啲腰間嘅風扇啊，咁嗰啲咧就係、是、去降温嘅啫。 同埋咧，依家咧嗰個工作暑熱警告係一個指引嚟嘅啫嘛。咁你點睇？即係僱主應唔應該，譬如執行嘅時候，如果因應個別情況，你有啲咩建議咧？ 嗱，我哋而家就其實我哋都建議翻政府咧。其實我哋認為咧，如果純粹靠一個大嘅指引 去指導呢咁多種不同嘅行業啊不同嘅公眾呢，我哋認為都有啲困難嘅，亦都可能喺執行上係有些少即係未必咁容易變通。反而我哋覺得希望都應該就係將來如果要立法嘅時候，我哋都覺得應該係有一個強制性的啲嘅做法。特別係我哋希望呢就係要求個僱主係要就返佢哋工作间去或者去工作空间里边咧，嗰、那个做一个鼠疫嘅评估，风险嘅评估，然后跟住去就呢个评估咧，系做翻一个咧，佢哋嘅自己嘅嗰个计划，去点样去防呢个中暑嘅，作为佢嘅员工，我哋都系咪希望要求咧，就系将呢一个风险嘅评估咧个结果咧，要话翻俾我哋嘅工友听。同埋佢如果制定乜嘢嘅计划咧，就俾我哋都要话俾我哋观众听。咁到时我哋大家即系劳资双方都明白嘅情况下边咧，到一啲情况发生嘅时候咧，就大家可以互相配合，就减低我哋工友喺呢、這个中暑嘅风险咯。我哋就要求咁样嘅。 系啊，会唔会都諮詢埋啲工友咧？嗬，即系做呢一个评估嘅时候，因为好多时即系气温嘅嘢系有体感嘅效应噶嘛。即系你天文台话系而家33度啫，其实佢可能喺地盘嗰个环境，佢感觉到可能系成36、37度都有噶，系嘛？ 咁所以当然我哋都希望啦，即系我哋希望梗系要问埋工友啦。其实如果你做评估嘅。我哋都覺得相關公司嘅人士係咪要落翻到去個現實嘅工作環境下邊咧？就去探測下啦。因為咧，嗱，而家個指引咧，實際上係有要求僱主要做呢個風險評估嘅。咁但係喺我哋嘅調查裏邊咧，都有成60.5%嘅工友咧係就個公司係冇做，甚至又唔清楚公司有冇做嘅。咁所以我哋覺得點解咧？即係如果即係真係要將呢個鼠疫指引細緻做到落去每個行業或者每個不同嘅工種裏面呢，其實我哋覺得應該係由嗰間公司去對自己嘅環境做評估，去實地去做評估，又都做到個做咗一個點樣防中暑嘅計劃。佢話俾我哋工友聽，咁我哋勞資雙方明白先都好噶嘛。 好多謝曬葉偉明先生，嚟自工聯會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成都和出席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并访问中国的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会谈，指出中方愿意同印尼深化更高水平的战略合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启动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一带一路倡议同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对接取得重大的成果。雅曼高铁通车在即，双方要全力做好最后1公里的建设。习近平说，中方支持印尼新首都建设和北加里曼丹工业园的开发，愿意和印尼拓展新能源汽车、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中方愿意扩大印尼大宗商品和优质农产品进口，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强在粮食安全、减贫扶贫、医药卫生、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他和团队来到东盟成员国外访行程最后一站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抵埗之后很高兴首次和马来西亚总理安华会面。李家超说，两地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有着密切和长期联系，马来西亚去年成为本港第九大的贸易伙伴，在东盟成员国当中排名第3。香港作为同中国内地的桥梁，去年处理马来西亚同中国内地之间大约9%的贸易。他说，致力于加强同马来西亚与东盟的关系，并期待建立更紧密联系。未来3日的行程 自己同访问团的成员会继续向东盟的好友说好香港故事。政府下个月2号会收回西隧的专营权。运输署宣布西隧会在下个月6号早上5点起实施易通行。东隧就会在下个月27号早上5点起落实。另外，署方表示收回西隧专营权当日的零时零分，西隧和东隧将会短暂封闭大约5分钟，以便更新收费设施。当日起，三条的过海隧道，亦即是西隧、红隧和东隧，会实施633的收费方案。私家车使用西隧减至60元，红隧和东隧会调整到30元。至于过海的士的收费，三条过海隧道全日将会获一25元，与现行附加费的安排相同。在非过海的士站坐的士，乘客需要支付来回隧道费一共50元。警方下午近5点接报，说在大埔的凤园村发现一条长约1米的鳄鱼，之后逃去。警方到场之后暂时未有发现。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530公里，即是北纬 21.6 度、东经 119.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福建南部沿岸地区。按照现时预测，杜苏芮会在明早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以东400公里左右掠过，届时杜苏芮亦会登陆福建南部，而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到明早维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机会不大。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到杜苏芮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华南持续极端酷热。本港今日下午气温普遍上升到35度以上，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8度，而高温亦都触发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持续酷热，亦都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明晚至星期六影响广东沿岸，为该区带来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测。预测大致多云，天气酷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听日市区气温介乎27至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骤雨渐转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高地同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八点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联合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浸会医院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车龙排到去近联福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尖沙咀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近弥敦道口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七咸道南，而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嘅车龙就排到去摩地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稍为多车，排到去界限街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沙田港铁站呢一段咧，仲系稍为多车一啲噶。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跑马地嘅成和道有道路工程，由今晚嘅10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成和道介乎骏源街至到惠苑嘅路段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小心啦。而 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揸车的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都是先将车停定了先至讲电话，又或者请同车的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推行福建计划之下，香港的长者在当地生活的情况，立法会议员狄志远， 生活是改善是理想的，但是大部分人都提出没有医疗保障。 立法会议员李世荣 都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和内地的相关部门去接洽，让香港人拎住医疗券都可以在内地使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你想想，他们过得好，自然就不会告你了。 许总，有没有听过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看来你这方面还未想清楚，那你就慢慢在这里想。 你要去哪里？你不要等你，我一个人在这里。王总，王总。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杨立门啊，依家咧已经系七点三十九分，咁啊仍然系比较热啊，而家三十一度。咁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日嘅夜晚八点半，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嘅。咁所以咧，各位听众，如果你有啲分享啊，点有啲咩方法去面对依家个咁酷热嘅天气咧，欢迎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啊，除咗市民大众大家都好关心嗰个天气咧，我谂另一个我哋去到嘅话题就系老人家啦，去照顾晚期病患嘅长者啊，即系尤其是而家天气。咁熱啦，即係大家都覺得可能係長者啦、孕婦啦、長期病患者啦，係特別需要照顧嘅咁。咁我諗咧，如果係唔係啲特殊嘅氣温，其實有陣時我哋最比較關心，覺得未必明白或者識得點樣去應對照顧啲晚期病患嘅長者，可楊立文係咪？ 係啊，其實香港人口老化啦，好多老人家咧，雖然話。嗰、那個年齡係長啊，但係即係其實晚期咧，嗰、那個生活質素都係好重要啦。我覺得嚇，如果話長期喺個醫院嗰度瞓喺張牀度又唔喐得嘅，又個精神狀態又唔好嘅，咁冇咗嗰個即係生活嗰個質素咧，就係好唔理想嘅一件事嚇。咁所以即係即係坊間有人做過一啲嘅研究咧，喺呢一方面都有一啲幫助啊，李嘉文。 嗯，冇错。咁所以咧，最近都有一啲志愿团体啦，就同大学之间咧都系谂紧啊，其实我哋可以点样支援晚期病患者咧？我认识到一啲朋友咧，其实大家都差唔多年龄去到中年啦，又或者开始步入长者啦，即系大家都。咁因为依家比较长寿嘛，好多时自己嘅长辈又或者系身边嘅人咧。九十歲以上，我諗都好健壯，行得走得，我都識一啲，即係我做開詠春研究，哇！阿文公嘅大仔99歲行得快過我，即係啦，好多時之前都係咁樣。咁所以究竟去點樣去有陣時照顧一啲長期病患嘅老人家？有陣時無論係講説話嘅方式啦，係咪？因為其實佢唔係個個都覺得我好需要人哋照顧噶嘛。有陣時佢未必講得出口，我哋又應該要點樣可以同佢哋溝通到？有啲咩方法係又覺得佢又舒服嘅？ 嗯， 系咪呢个其实都系一个方，即都要学噶嗬？ 系啊，即唔系净系嗰个医疗咁简单咯。 系啦， 因为香港其实嘅医疗都好发达。 系啦，有病咪睇医生咯。冇车啊，咁不如 call 啲复康车，大家都净系谂到呢啲嘢系嘛？咁不如我哋而家咧听下计划嘅其中一个负责嘅，就系救世军完善人生计划高级主任啊，黄建慧小姐嘅，黄小姐你好。 你好啊，两位 系啦，真系想请教下你啊，即系我谂有阵时咧，唔系好识得点样入手去帮助老人家嘅，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计划咧？ 哦，好啊，好啊。救世军完善人生计划咧，系为晚期嘅长者咧提供全人关顾啦，包括咗身心社灵嘅部分嘅。咁我哋近呢几年咧，同香港大学受普老年研究中心啦，咁咧一齐咧研发咗一个叫做核心支援模式嘅方法。咁我哋会透过一个有系统嘅评估啦，有分计嘅，容易啲即系睇到嗰个成效嘅。咁然之后咧，我哋会凸显翻咧，究竟长者佢嘅为人特质系啲乜嘢嘢啊？咁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奇怪啊，点解一个病人或者系都即系可能面对晚期啦，咁仲同佢讲佢份人系点？咁佢都已经可能卧床啦，或者系都系关注佢身体反应啊，食唔食到，瞓唔瞓到啊，咁样样嘅啫吓。咁你做咩要了解佢个为人呢？咁的而且确其实。我哋都係好想咧，透過呢、這個過程咧，去揾翻佢嘅真正需要啊，從翻佢過去啦，或者係佢嘅喜好咧，出發咧，去提供翻一個心理社交嘅支援俾佢咯。 我見到你哋嗰、那個計劃咧，有一個評估嘅方式係你哋自創嘅喎，係咪？一個叫九方格嘅評估量表係點樣運作嘅咧？呢個請解釋一下。 係，我諗咧，大家即係好多。聽眾咧都玩過扭計式啦，咁就有九格噶嘛，嚇。咁我哋打橫嗰個部分咧，我哋就會係有三個層面嘅，包括咗個人啦、關係同埋社群嘅。因為我哋一個人咧，可能喺唔同嘅情況咧，都會有唔同層面嘅特質需要啦，咁樣。咁另外我哋打動咧宗族咧，就會係關於感官啦、情緒同埋靈性嘅需要。因為咧，我哋發現咧，其實長者咧或者晚期嘅時候咧，特別喺呢三個部分咧，嗰、那個需要比較大嘅。咁我哋咧就想象下咧，就係有九個格。如果咧佢係個人感官嘅咧，就即係話啊，可能佢比較中意可能佢中意聞香薰啊，可能佢中意咧食某一類食物啦、啊、咁樣。但係如果佢嘅需要多啲咧，係喺關係感官嘅話咧，咁我哋就要知道咧，就係、是、啊，其實佢中意可能中意按摩，但原來佢中意佢個孫或者中意佢個女咧，就一路按摩一路同佢咧喺度傾偈啊、唱歌啊咁樣樣。咁咧其實係有分別嘅喎、哦。有啲人咧就中意自己多啲嘅，有啲人咧就中意咧，可能系要同多啲人接触啦，或者甚至佢喺一个团体里边嘅，例如佢以前翻开教会啊，或者系佛堂嘅，其实佢可能成日做义工嘅，比较识人多嘅。咁我哋咧就会希望咧透过呢九个层面咧，去了解一下咧佢边个部分会多啲，因为佢已经系好晚期啊，甚至系已经系认知障碍症咧，其实佢都讲唔到、表达唔到。咁一般人我哋就会觉得，佢都系需要。休息嘅啫咁样，但系其实佢系好有机会咧，系需要继续同外界沟通同埋接触咧，先至可以真系攞到佢个需要咯。咁所以我哋咧就会有一个计分方法，就系、是、去检视下呢九格，佢边一格个需要咧会多啲。咁我哋简称为着灯啦，系啦，即系边格个灯亮起咧，我哋咧嘅照顾人员同埋家人咧就可以循嗰个格去谂多啲咧，有啲咩方法咧去同佢联系啦，同埋俾多啲照顾佢嘅。 但如果一般咧，要咩方法，我哋可以令到啲长者好乐意地接受你哋嘅评估？我哋有阵时系氹下佢啊，定系有啲咩方法咧？就话、我哋要听啲新颖啲嘅方法嘅话，你知唔知有阵时同老人家沟通系要有啲巧妙噶？ 系啊，知道啊。咁当然啦，我哋同香港大学合作咧，嗰份问卷咧就一定系有呢一个科研实证嘅。咁但系大家听到问卷就好惊噶啦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会训练啲同事啦，训练啲专业同工咧，就消化嗰份问卷咧，然后透过好似倾偈嘅方式，又或者咧拿住长者以前啲旧相簿啦，或者佢一啲中意嘅物品啦，咁就从嗰啲地方开始咧，慢慢讲故仔，倾下偈咁样。咁咧从中咧就了解到啊，譬如佢嘅感官喜好系乜嘢啦，例如佢中意食乜嘢啦，佢中意闻乜嘢啊，或者摸乜嘢啊咁样。情绪方面咧，我哋又会探索下啊，究竟佢点样睇自己即系唔同阶段吓、啊，譬如人生可能打工啊，或者生儿育女啊，甚至去到后期入咗老人院啦啊，究竟佢自己点睇呢个人生嘅经历，佢个情绪起伏系点嘅咧咁样。咁我哋一般都系希望如果佢系一个认 知良好嘅長者咧，我哋就希望同佢透過傾偈咁樣去溝通嘅。咁但係如果佢已經係表達唔到啦，好體弱啦，甚至佢係真係患咗晚期嘅認知障礙症，其實係真係冇辦法透過咁樣同佢傾偈去得出嘅。咁所以咧，我哋另外咧會設計咗一個叫代言人版本。咁代言人咧就即係好似人哋啲產品咁，有個人走出嚟去即係推廣佢咁樣啦。咁我哋咧就會揾嗰個院友去比較熟悉佢嘅一啲照顧者，例如佢嘅親人啦，有啲咧係佢個孫啦，有啲咧可能係佢一個即係可能長年一齊生活嘅一個密友啦咁樣樣。咁咧，我哋就會訪問翻嗰個代言人，問翻佢咧同一份問卷啊，你覺得你直覺你認為呢一個長者嘅為人同埋喜好係啲乜嘢嘢咧？咁喺香港大學嘅研究睇到咧，對比翻咧真院友嘅版本同代言人嘅版本咧，其實個成效都係相近嘅，即係話都係同樣有效。咁所以我哋相信咧，不論佢已經係冇咁叻啦，又或者係仍然可以表達到自己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發掘翻佢嘅為人特質咧，創造翻啲適切佢嘅照顧咯。 據我所知，你哋這個香港大學嗰個研究中心咧，就話即係有16間即係老人嘅院舍已經係好似幫手合作推行緊呢一個方式噶啦，係咪啊？咁唔知道嗰個成效，你哋點樣評估咧？ 是啊，的而且確我哋呢幾年呢就係、是、透過呢16間院舍呢去檢視返呢一套核心支援模式嘅成效嘅。咁我哋喺過去幾年啦，就我哋招募咗呢超過大概100位嘅長者。咁我哋有收到92个评估咧，我哋觉得适用嘅，咁我哋就透过咗呢92份嘅评估咧，去分析翻究竟咧，我哋设计嗰个嘅九方格系咪真系凸显到佢嘅需要啦，以致我哋去再做一啲照顾或者谂一啲创意去帮嗰个长者或者要家人参与做一个晚期照顾嘅时候，其实系咪真系达到一个有意义嘅目的啦，咁样样吓，即系让佢真系可以晚期嘅生活质素數有改善啦，咁樣。咁我哋嘅研究咧就睇到有幾樣嘢咧都值得即係我哋香港啊或者華人社會去諗多啲嘅。第一樣咧就係、是、原來咧大部分做我哋呢一份問卷同埋評估嘅92位長者裏面咧，超過一半嘅長者咧，原來佢都有關係情緒嘅需要。關係情緒嘅需要咧，其實係我哋九格裏面其中一格啦。咁啊，意味住咧就係話，原來咧長者咧好緊張咧家人佢嘅睇法啦，又或者好緊張咧家人咧同佢之間嘅關係同埋感受嘅。咁我哋咧就會留意到咧，原來呢格咧其實我哋睇到咧，不论任何嘅长者咧，其实都好紧张咧，同家人嘅沟通同埋互动咯。 但有阵时咧，我自己接触一啲长者啦，佢哋都好精明。有阵时就佢哋又好关心到我，好想搵人倾偈，但系都知道啲后生你又忙，又唔敢出声。但系有阵时又唔开心，反而咧同我啲朋友嘅工人姐姐好啱倾，因为佢啲工人姐姐都愿意倾下偈啊嘛。咁所以呢方面，你会点样训练啲评估员，又或者你会点样提醒啲家人，可以用啲咩方法去即系做得更好啊？ 是啊，一般晚期嘅长者或者中年长者都好内敛啦，咁亦都唔想麻烦仔女嘅，咁所以咧，我哋透过咗呢个评估之后咧，咁我哋就会去同家人咧先做咗一啲嘅商议先啦，咁去排列下啊，究竟譬如长者佢嘅喜好啦，又或者佢嘅需要多啲喺边个位啦，咁我哋举个例啦，有一啲老友记咧，佢以前其实系即系可能系一个好叻嘅妈妈嚟嘅，去凑大几个仔女，煮餸又好了得嘅咁样，咁但系而家晚期认知障碍咧，变咗另一个人，好似 B B 仔咁样噶啦，成日都好嗲啊，又会喊啊咁样样，咁但系咧，其实咧佢就好中意同家人沟通嘅，咁我哋前排咧就同佢哋搞咗一个汤圆大会啊，就系、是、一齐搓汤圆，咁其实阿婆婆咧就已经即系。 淨係記得嗰個雙手喺度搓湯圓嗰、那個那個動作嘅啫。咁、但係其他仔女咧就會分工合作咧，一齊咧去整嗰個成個過程咁樣。咁喺個過程咧就佢哋會喺當中，我哋就會帶動佢哋一齊傾翻以前媽媽煮餸叻嗰啲嘢啦。又或者咧係等佢哋講翻以前細個佢哋點樣樣去一齊開飯啊咁樣樣。咁阿婆婆雖然未必完全明白得到，但係即係透過家人互相互動咧，其實佢係好開心啦，同埋佢嗰日咧猛咁讚啲人咧，啊你又搓得好啊，你又整得好唔好啊咁樣樣。咁呢個位咧，其實我哋都係想凸顯翻，其實本身佢真係一個好媽媽嚟嘅嚇，只不過係即係去到年月啦，即係慢慢衰退啊剩嘅時候，其實佢好似失去咗自己，但係其實佢冇失去過噶，即係家人仍然係支持緊佢咁樣咯。 系啊，嗱，听你呢几个个案咧，即系我都有感觉、就是，就系即系呢一个计划嗰个成功嘅一个比较重要嘅元素，可能就系、是、即系一定要有佢嘅家人系可以支持同埋去参与咯吓。咁但系就未必个个老人家都咁幸运，系有好多家人系成日喺侧边，即系好愿意即系陪佢一齐即系生活啦咁样吓。咁读嗰啲个案又点样咧？嗬，即系真系嗰啲仔女都唔多理佢嘅咁点算咧？ 嗱，我哋譬如做嗰个评估问卷嘅过程咧，其实我哋都会尽量尝试揾到家人去参与喺嗰个问卷过程嘅。咁呢个系第一样啦，我哋希望透过即系一问一答啊，或者多啲嘅沟通咧，而提升翻咧一啲家人咧对呢件事嘅着紧嘅。例如我哋试过即系有家人真系啲仔女好似即係覺得媽媽好似嬲咗自己啊，咁所以咧就好難去即係建立翻個溝通嘅。咁但係我哋試過就因著媽媽佢個能力同埋喜好，去細細個咧係學嗰啲法國嗰啲畫畫嗰啲嘅，咁我哋就幫咗媽媽咧做咗個畫展，我哋專登咧就叫翻啲仔女咧就參與呢個畫展嘅開幕。咁喺個過程中就俾機會佢哋傾下講下咁樣。其實仔女咧有啲轉變嘅，即係覺得啊係，我重新好似認識咗我真正嘅父母喎。原來佢係一個咁嘅人，我仲好似容易啲揾到啲位同佢傾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呢個係好理想嘅。我哋都試過有一啲嘅家人可能其實比較難嘅。咁但係我哋會照做呢個問卷啦，然之後透過院舍啦，睇下有冇一啲適當嘅資源或者義工啦。咁我哋一齊去支援翻嗰個長者，令到個長者咧都仍然感覺咧佢嘅為人特質咧係被尊重啦，同埋重。 反而即系呢个过程可能真系有帮助，即系嗰个仔女系重新同嗰个老人家系建立翻一个好嘅关系添嗬。 系啊，我哋其实个理念咧就系、是根据参考咗一个新加坡嘅学者，因为咧佢强调咧关系人格呢个 relational personhood， 咁就系话我哋华人社会好多时咧，我哋自己呢个个性咧，其实都系好透过家庭啦同埋社群去塑造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好希望系透过家人啦、家人嘅参与啊，同埋或者唔同嘅团队嘅承托咧，去让长者知道咧佢并不孤单。 但我都想问下你嘅，因为有阵时咧，处理人哋个屋企人就好简单，处理自己啲爸爸妈妈有时唔知点开口噶嘛。但因为呢个计划咧，佢一定要有啲家属嘅参与，点样开口令到啲uncle auntie 好愿意一齐参加？你有冇啲咩 tips 咧？以你嘅经验， 系你只系啲院友啊，定系即系佢哋啲家人？ 院友咯，因为我估啲家人都肯嘅、反而啲院有阵时话冇教咁多嘢啊，唔好同啲陌生人讲咁多嘢。有阵时老人家会咁样嘅，系啦，即系唔中意太开放自己，可能我哋华人社会上一代都比较内敛啊嘛。 系，不过咧，我哋喺啊明白啊，我哋咧都会有时如果未初即系初相识嘅长者咧，其实佢都系会欲拒还迎啊，或者都拒绝我哋啊咁样嘅。咁我哋都系锲而不舍啦，同埋透过院舍咧或者家人咧讲啲 tips 俾我哋听先嘅。啊，究竟佢边啲嘢咧容易啲有反应啊，或者系原来播只歌先啦，唔好讲嘢住啦。咁我哋就会用一啲好比较細微嘅東西先開始去同佢建立關係啦咁樣。咁另外就係、是譬如每一行每一樣嘢或者做每一樣嘢咧，我哋都會先徵詢我嗰個老人家個意見嘅。即係如果佢叻嘅話，係啦，即係譬如話啊，我哋知道就嚟中秋咯喎，啊會唔會你都想多啲人同你食下月餅啊，點下燈籠咧咁樣？咁我哋都會試探啊，或者係問準咗佢，我哋先會做嗰樣嘢。講到底都係最緊要係着重於佢嘅意願。 算咯。搞大搞細其實對佢嚟講，我哋會適度鼓勵，咁但係我哋又唔會話勉強啊，即係十幾廿人一齊啦，咁佢又覺得好周身唔聚財，我哋盡量都唔會咁樣做嘅。 嗯。嗱，咁似乎即係呢個計劃都有啲正面嘅效果啦。咁你哋打算點樣去可以將佢再推廣落去啦？ 係啊，咁我哋今日咧係即係呢排就係第一個階段啦。咁我哋首先發布咗我哋本實務手冊啦，咁希望多啲人可以閱讀啦。唔係一定專業人士睇嘅，其實照顧者都好需要啊，因為好多照顧者佢覺得照顧嘅過程好吃力。咁、但係我哋個有好多個故事寫咗出嚟呢，都係反映緊呢，其實每一個照顧者都有沮喪嘅時候，不過呢原來你做咗一啲嘢係令到嗰個過程有一啲意義嘅話呢，其實你覺得個照顧會比較冇咁吃力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希望多啲人去參與呢本書啦。咁可以上我哋個 Facebook 去搵返我哋嗰個連結呢，就可以去索取我哋嗰本書㗎啦。咁呢個第一步啦。另外呢就係、我哋會訓練啲專業同工學識呢一個評估工具啦，等佢哋喺院舍度呢用一啲比較有效嘅方法，唔使估估下呢就可以知道個長者嘅需要。咁第三步呢就再進一步呢，就係、希望可以我哋同阿劉慧群教授啦，咁、就傾過呢，就係、會唔會可以發展一個家人版嘅 apps 咁樣啦，即係可以好輕巧地可以即係等佢哋自己填呀、答呀，咁又已經諗返起長者個需要，咁以致就可以得出一啲分数，咁然后就话俾即系嗰个家庭听啊，你可以循住呢个方向去谂下做啲乜嘢去照顾个长者啦，就唔使好似净系识日日煲汤啊、煲粥啊，咁好似都好似冇乜方法咁、样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咁、多 谢 晒黄小姐。黄小姐咧就系救世军完善人生计划嘅高级主任。不如我哋听下听众来，有位林生，林生你好。 是你好，两位支持人。 是啊，想听你分享。 你睇到而家嗰啲个社会啊，嗰啲人咧，个个都睇手机啊，睇个 YouTube 啊嗰啲，一路睇片啊。咁你喺嗰个上边嗰度视线嗰度咧，摆个屏幕喺度，咁你咪影嗰啲家人啊，咁啊得闲叫边嗰啲家人佢中意睇嘅，咁录啲片段俾你睇啊，咁啊久唔久重复不断咁又俾啲片嘅就系咁，你就可以消磨。即係令到佢可以消磨嗰啲時間，就唔使話成個人喺度，即係一路喺度等，一路喺度等，你等到最後嗰分鐘咁樣，係啦、就你即係好似頭先嗰個聽眾講咧，即係佢哋咁樣去做咧，係好嘅。咁你揾啲家人啊，揾啲人去做咧，佢呢、這個即係成本大。咁你而家你整個屏幕俾佢睇咧，咁啊呢個成本 即係俾多啲有關佢嘅家人嘅片俾佢睇啊。 是 即使一家人未必咁得闲探佢，但 系 都睇到嗰啲片度。 好啊，多谢晒林生。系啊，其实而家都好多家庭群组噶，有阵时唔得闲健身在海外都可以 send 多啲片啊嘛。咁啊，今日咧，我哋嘅时间到呢度啦。咁啊，听日咧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噶。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身心康泰。Okay.